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三，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雨水成了北京的常客，今天白天北京还会有雷雨天气，那现在我们直播间外呢也是下起了雨，那请大家出行携带雨具，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夜间雷雨呢还将出没，大家关好门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气温较前几日略有下降，体感相对舒适一些，也提醒大家要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注意自身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工信部表示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问题；我国科学家大幅提升利用太阳能制氢效率；2020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750亿元，同比增长37.9%；黑莓手机或将起死回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同时呢，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那么刚才我们在科创资讯的预告部分哈，跟大家说到了2020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了5750亿元，在稍后我们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和大家关注的也与咱们房山返乡青年进行创业创新啊，以香椿这样的一个农产品为媒，来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知道哪些咱们京郊著名的农产品？您买过吗？购买渠道是什么？有没有好的京郊农产品给我们大家推荐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聊天室找到我们啊，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也实时关注大家和我们分享的咱京郊那些好吃的啊，这个非常著名的农产品。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首先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日前工信部在前期 APP 专项整治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互联网行业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决定开展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首先在侵害用户权益方面，要重点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4方面8类问题，涉及22个具体场景。如果具体来说，在扰乱市场秩序方面，要重点整治恶意屏蔽网址链接和干扰其他企业产品或者是服务运行等问题，包括没有正当理由限制其他网址链接的正常访问、实施歧视性屏蔽措施等场景。那么在侵害用户权益方面，要重点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包括弹窗整屏为跳转链接、定向推送时提供虚假关闭按钮等场景。在威胁数据安全方面，也要重点整治企业在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及对外提供等环节没有按照要求采取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等问题，包括数据传输时没有对敏感信息加密、向第三方提供数据前没有征得用户同意等场景。 另外，在违法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方面，要重点整治黑宽带和没有履行网站备案手续等问题，包括转租或使用违规网络接入资源未及时更新备案信息等场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哈，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开某一个链接，可能就会跳出一个弹窗，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找那个关闭按钮哈，非常的隐蔽，就是影响到我们去看手机正常的一些浏览。那互联网便利了生活，密切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拟网络世界的安全维护也十分的必要。再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于书红院士团队基于窄带系半导体材料设计了一种光阳极材料，那么所研制的抑制解表现出了优异的光电化学制氢性能，为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化学燃料提供了一种存储可再生能源的方法。之前我们节目也给大家介绍过哈，这种氢气氢能源它其实是一种新能源。那么现在光电化学制氢的实际应用受阻于比较低的能量转换效率，目前越来越多的半导体可以作为光阳极材料，但是这些半导体呢，一般具有宽的带系，这将它们的光谱吸收范围限制在了紫外光区和可见光区，但是红外光呢，是占了太阳光能量的50%左右，所以将材料的光谱吸收范围扩展到红外区，有助于器件的效率大幅提升。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具有晶格匹配的形貌抑制节的三元合金激光阳极，那么这个阳极的这个光谱吸收范围呢，就扩展到了1100纳米，它的光电化学制氢能量转换效率得到了改善。这项研究也为设计有效的近红外活性的光电化学器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好，我们再来关注，在2019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加强农产品物流体系等十项重点任务。那么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陈勇表示，一年多来，农业农村部呢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选择了110个试点县开展试点。从目前来看，工程实施效果比较好，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020年达到5750亿元，同比增长37.9%，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014亿元，同比增长26%。陈勇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呢将继续推进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一呢是要加快试点建设，探索发展机制，形成典型模式。二呢是要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推动农产品产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涉农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第三呢是要加强宣传推广，总结经典案例，推广成功经验，力争到2025年底基本完成工程建设的各项任务，实现主要农业县全覆盖，农产品出村进城会更加的便捷顺畅和高效。没错哈，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买到咱们京郊地区以及全国各地啊一些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些大省啊或者一些地区啊他们产的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非常的方便。那当然也基于我们现在物流快递这样的一些基础硬件的建设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知道咱们京郊哪些比较著名的农产品吗？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我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燕林啊，他呢就跟大家先打招呼，中午好。给我们知道的这个介绍的京郊农产品哈，有房山盘磨柿子啊，这没错，这是咱房山著名的农产品，还有核桃、平谷大桃、怀柔栗子。哎呀，不错，看来您真是挺了解的哈。有没有买过或者是尝过？您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种？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另外我们的用户5434GP 他说，大兴的西瓜，门头沟的京白梨。西瓜刚刚大兴西瓜的上市季已经过了啊，那现在延庆呢也有很多冷凉西瓜啊开始陆续供应咱们北京市场了。宝姐姐也说，顺义的糯玉米，平谷的小蜜梨。 没错，现在这种甜玉米、糯玉米哈，这些新品种也逐渐出现在我们市民的面前。那刚刚过去的第七届鲜食玉米节啊，在大会上有很多新的玉米品种和我们的市民见面了，所以爱吃玉米的朋友也不能错过。再来看看用户8216YJ说，北京白梨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梨子。哎呀，现到了秋天哈，咱们的京白梨上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梨润肺啊，养颜非常好。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说，怀柔的红鳟鱼也不错。葛大爷说，昌平的草莓，没错，昌平草莓节哈，这些年也是开展的非常的红火，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也让咱们市民更好的了解了昌平草莓的这种优质的口感以及一些新的品种研发。所以这就是一个良性互动，我们爱吃啊，我们有市场需求，那么我们的农户们就会种出更好吃的这些农产品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浏览科技资讯，我们来看看国际方面的一条科创资讯啊。根据媒体报道，黑莓手机有可能重启生产。黑莓手机曾在2020年2月发表声明表示，已于2020年8月31号与 TCL 解除协议，停止生产、制造和销售。宣布停产的同时，黑莓与美国一家公司签署了协议，后者将接替 TCL 负责设计和制造黑莓品牌的手机。最近这个公司启动了一项黑莓新机优先承诺计划，暗示黑莓呢可能会推出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根据页面显示，这个计划呢是面向合作伙伴和粉丝，订阅者可以提前收到有关新产品、新功能和可用更新内容的最新消息。根据公司的网页显示，订阅者呢还可以为黑莓手机新品的设计和功能提供相关的建议。截止到目前，官方没有透露手机具体上市日期消息和相关信息。现在手机行业的竞争也愈发的激烈了，那要想赢得新的客户，赢得粉丝的心，一定是这手机得好用啊，它的这种智能化程度高，更便捷，那这样的一些核心竞争力，还有包括一些新的创新点，才能取得消费者新的信任和新的这个购买力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聊天室呢，也和大家进行互动。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啊，在里面搜聊天室图标，进入到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您知道咱们京郊有哪些著名的农产品吗？或者您经常购买的或者喜欢吃的啊，这些农产品都包括哪些呢？有什么样的购买渠道？比如说您是去京郊采摘啊，有没有这个定期去采摘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是说通过电商来购买等等，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我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哈，用文字的方式和大家来回复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的科创在线的内容呢，是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带来的访谈环节呢，要给大家介绍咱们房山圣水峪村的一位返乡青年啊，在他的这种创业创新驱动下，那圣水峪村的乡村产业也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农业的这种创业创新也给农业很多的这种新的产品带来了新活力。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访谈环节。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与农村创新创业有关系。全面实现了脱贫攻坚，然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现在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农村的这个广阔空间啊，是大有可为的，有很多创业创新项目都在农村落地生根，并且给我们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北京市房山区 韩村河镇啊、圣水峪村创业创新方面都有哪些新的气象。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胜龙，欢迎李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另外一位呢是跟我们重点分享他创业故事的房山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圣水太行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周文霞，欢迎文霞。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韩村河镇圣水峪村的党支部书记臧海龙，欢迎臧书记。你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想请李处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就是据我们了解，咱们北京市每年呢都会举办农村创新创业大赛，而且今年的这个大赛呢是马上就要和我们大家见面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背景和我们做这个事儿的一个初衷。 好的，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近年来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很多农村呢出现了空心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尤其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都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的孩子呢考上大学也大都选择留在城市发展。那么这种人才呢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失，也导致了乡村人才的匮乏，乡村如果没有人，所以呢也就谈不上向产业发展， 嗯， 乡村振兴呢更是无法实现。所以呢我们呢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方式为我们北京的乡村培养人才，引进人才。那么2015年的5月7日啊，李克强总理视察中关村创业大街，号召全社会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作为北京市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尤其是农村人才工作部门，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如果把人才工作和双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激发乡村存量人才的活力，对于鼓励城市各类人才返乡创业也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嗯， 啊，同时呢也有助于破解乡村人才单向流失这一长期以来的问题。于是呢从2015年开始啊，我们和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了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那么到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 嗯， 从第3届开始啊，我们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要求，我们这个活动啊和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合二为一，那么现在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对外呢就叫做第7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这个大赛的形式主要是由各区来遴选本地范围内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农村创业创新的典型，有专业的创业导师辅导培训，帮助他们梳理商业模式、营销策略、核心优势和未来规划，训练提高他们的演讲和表达能力，在完成脱胎换骨的创业理念提升之后啊，通过路演的形式，农村创业小伙伴们站上舞台，用5分钟的阐述和3分钟的问答来向专家和投资人诠释自己的创业项目。专家和投资人根据评分标准选出最具创新性和带动性的农村创业项目，得分前10名的项目呢，我们除了获得北京市农村优秀创业项目荣誉称号之外，还会获得10万元的资金支持，以及我们的专家团队后续的创业辅导和服务。 这样的一项活动其实它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哈，马上要举办的是第7届，而且说到前期呢，我们是由各区先来筛选一下，筛选出来的这些好的双创项目，然后我们要经过一些培训，还要有特别专业的路演这种形式，请专家来打分，那么获得优秀奖或者前10名的，我们还有奖金的支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希望把乡村的人才留住，然后结合李克强总里倡导的我们要这个双创哈，创业创新这方面在农村也希望能够让它开花结果。今年我们的大赛筹备情况怎么样，今年有什么样亮点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那么我也刚好呢借此机会啊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比赛。那么今年的大赛啊是第7届，目前我们和市人才工作局已经联合印发了活动通知，各区也在广泛动员，鼓励更多的农村人才积极踊跃参与报名。 嗯， 那么大赛举办目前6年来啊，我们一共表彰和资助了76个北京郊区的涉农创业项目，资助资金呢一共是480万元。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创业返乡的农村人才来说，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啊是巨大的。 嗯， 回到农村创业和在城市里生活相比，需要克服创业初期的孤独、寂寞以及别人不理解的嘲讽，当然还有面临着创业失败风险的巨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啊，党和政府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宣传推介他们，给他们荣誉和奖励，对他们创业的信心、服务农村的决心啊，会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那么这些年啊，许多创业项目在获得支持后都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例如密云80后的创业青年孔博创立的密农人家农村电商项目，平谷返乡创业青年张海龙的乡村养老民宿项目，怀柔95后返乡创业青年李思鹏的老栗树农业三产融合项目等等。当然了，还有我们今天这位来自房山区山沟里的创业女青年周文霞，他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引领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他们呢，已经成为我们北京京郊创业发展振兴乡村的带头人、领头雁，也成为我们本地区农村青年杰出人才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可能早些的时候大家不太理解啊，说为什么你要回乡村去创业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你就一定要在这儿来干事情？城里有那么多的机会，而且可能还带来很多的这种家人的不理解、身边人的不理解，以及自己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哈、周文霞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创业故事。我看资料的时候哈、我知道你是80后。 对，81年的， 81年生人啊，而且也是房山韩村河镇圣水峪村人，对吧？ 对， 是咱们本村人。 是， 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是你为什么想到了要回村创业这样的一个想法？具体是在哪一年有了这样的想法和行动？ 我返乡创业是主要是一种情怀，因为我是大山里面出生的孩子，从小是在这种深山区出生 啊、 小的时候家里边是比较贫困的。在20年前呢，我走出大山，走到了北京的大城市里面，去打工，受了很多的罪，吃了很多的苦，也很想家，但是如果我回家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说我在大山里面出生以后，毕业我就想着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改变一下现有的这个状态、生活环境。 当时是想先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状态改变了。 对对对， 嗯， 因为在说实话，在大山里面，真是我们村的这个地势啊，是四面山一面天，就在一圈的山里面圈着。说实话，目光还是比较短浅的，渴望着走出这大山，到外面的城市去看一看。最搞笑的是，小时候走出大山，看到麦田都觉得特别新鲜，因为我们山区不种小麦，我就会问我妈，我说妈妈，这个这么多韭菜怎么不割呀？哎呀，傻孩子，那是小麦。然后看外面的世界好大呀。我就有一个梦想，要走出大山。闯出一片天。 刚才你说了，来到北京城里头，觉得这是大城市了，其实离家其实很近 很近， 但是那个时候忙着打拼，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回家。当你再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哦，家乡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跟小时候没什么差别，那个时候你觉得需要做点什么？ 是的，在返乡的时候，我是17年返乡创业。在17年之前呢，我在城里工作，自己也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非常的艰辛，其实我觉得想做一番事业的话要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从小在大山里面出生，比较能吃苦耐劳。虽然我也是北京市人，但是北京市远郊区县的山里人啊，和城里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为什么放弃了城里的创业项目要回乡呢？ 想家，还是一种乡愁，还是想念自己的家乡。外面再有优越的条件，觉得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富有了，那看看家乡的人很心酸的。因为我从小是和姥姥姥爷长大的，从小能看到老人的那种期盼的眼神，农村人就盼着儿女回家，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属于空心村。 就像刚才李处说到的哈，可能咱们北京很多的这种郊区县，它都有一些这种村空心村的存在。 对， 这是很多年存在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 是。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多，看到那些老年人期盼的眼神，期盼儿女回家的那种眼神，让我很心酸。所以说我也很想念我自己的家乡。我17年就果断回家， 拿着自己赚来的这个260万，就投资在了我的老宅基地上。 哦，哎呀，那是不小的一笔， 是 原始积累， 很冒险，很冒险， 全部都投进来， 全部都投进去了。 嗯，当时有没有前期做考察，说我要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家底儿都投在我的村子里，要做什么？之前有考察过吗？ 我之前没有具体的考察，但是我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 嗯， 我想尝试着看看，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投入在我自己出生的家乡，投入到我自己的这个老的宅基地上面。 嗯， 如果生意不好的话，还能让我父母改变一下这个优越的生活现状 啊， 至少他们住着是舒服的。其实我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太多， 嗯， 只是想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如果我们住得舒服了，旁边的人也会复制我们，想带动更多的人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好，让我们这个乡村整体的房子不像老房子，那么寒酸。 明白了，您打造一个村里的样板间。 是是 是, 是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啊。所以当时呢，就首先先把家里的老宅基地整个做了一下翻新。那么后来2017年那会儿，其实咱们北京有些地方，比如像延庆啊，像密云啊，他们的那些民宿产业其实都发展起来了。当时你没有想到说，哎呦，我装修好了是不是也可以做做民宿这块？ 当时还真的是没有。当时我盖完房子以后，我不知道民宿二字是什么， 还不了解。 一年以后才知道民宿二字是什么。 嗯， 也是通过这个农广校的专业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训以后，我才知道民宿二字指的是什么， 意味着什么，背后是什么。 对 啊， 然后 该怎么做， 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嗯，等于是接受了我们一些系统的这种培训， 是 了解了。如果说在乡村的创业的话，第一个项目是什么？是民宿吗？ 是民宿。 嗯， 第一个项目是民宿。了解民宿还不是特别的深刻，当时我就是想着有一种乡愁嘛，就是想回家。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在城里面工作的时候住过地下二层，地下二层是24小时不见阳光，必须开着灯。推开门就是一张小单人床，我的起步是在那儿起步的。其实当时我想，大城市是赚钱的好地方，但它不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我在受那么大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还是我的山里好，还是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定挣够足够的钱，我拿着钱回家把我的院子打造起来，让我的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能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至少自己坐得舒服。但是我当把房子盖起来以后，发现这么大的面积自己住完全是浪费，然后我们就开始摆上餐桌，开始接待客人，也就是创业20年以来结识的一些人脉，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工作者，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度个假。 嗯， 我就把他约到我们的院子里边来，在院子里边玩得非常的开心。从那一刻，我们就开始经营了我的这个民宿。 哎，你看刚才文霞分享的，其实是一种感同身受。他是从乡里来的孩子，从这个郊区来的孩子，到城里之后那种打拼的那种心路历程，其实每一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有这种感受。你心心念念想回到家，惦记自己的院子房子，其实很多城里人这些年也是非常向往周末的时候能到咱们的郊区，然后放松一下我的身心，哪怕虽然不是自己的家，但是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是 舒舒服服的。所以你把这样城里打拼的这些朋友都招到了你的家乡。 对， 刚才呢，我们是和周文霞以及市委农工委人才处副处长李处一起说了说咱们创业创新大赛的一个背景，以及文霞她最初回乡创业的初衷。那么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今天几位嘉宾再来聊一聊周文霞在返乡创业路上还经历了哪些事情，那创业创新大赛又给他的返乡创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创业故事呢，是来自于房山区韩村河镇盛水峪村的周文霞。她是80后的一个女生，2017年返乡创业，带动了盛水峪村乡村产业的发展。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胜龙，欢迎李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跟我们重点分享他创业故事的房山韩村河镇盛水峪村盛水太行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周文霞，欢迎文霞。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韩村河镇盛水峪村的党支部书记臧海龙，欢迎臧书记。你好。 大家好。 刚才节目上半段呢，几位给我们分享了咱们北京市每年举办的农村创新创业大赛的背景。那文霞的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去年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了大奖，也拿到了奖金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房山依托乡村产业，依托周文霞的创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慢慢的民宿起来了，是不是也看到了新的这种发展机会？那现在家乡的这个状态还是像你说的四面环山，头顶就一片天吗？还是说依靠你的力量，包括你的带动，能让更多的这种返乡青年在这里把我们好的一些产业宣传出去，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咱们房山韩村河的盛水峪村呢？ 变化非常的大，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整个村子都有了活力，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返乡创业回家了，我们年轻人的力量带动了我们整个村的一个生机，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当时我是把我们外边的这些大城市的客人请到了我们的乡村来，请到我们的小院来，品尝到我们这个乡村特色的农产品，然后这个美食，他们爱上了我们的美食，爱上了我们的大山，爱上了我们的这个纯天然的自然生态环境，他们舍不得离开，所以说我们就融成了一家。慢慢的回头客越来越多了，回头客也爱上了我们的美食。然后我们呢，我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啊，2年半的时间，我的260万投资全回来了， 很好的成绩啊。 对，其实我当时我看，哎呀，这么多的客人来我家吃饭啊，我就有一个梦想，3年的短期计划，3年要回收成本。由于疫情嘛，往后拖延时间了。很幸运的是参加了农民培训，这个培训班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走了很多的捷径。我用2年半的时间，已经超出我想象了。 虽然赶上了疫情，但是你的计划 还是提前完成了计划。完成了计划，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吧。8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想法。我们能够盈利，主要靠的是美食美景。我们要重点打造，不仅我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我一起干，想干的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创业者回家乡。我们想做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小的团体，带动的这些老年人没有生机的这个村子，把他们唤醒这个村子。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跟着你？ 我们现在回乡创业的人已经有100多人了。我是想着什么事情自己先干，把这个事儿干出来了，让他们能看得到，他们才回来。因为也经常是跟这些年轻的，包括我的同学呀一起聊天，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说，其实你们在城里面打工赚钱挺多的，在外边租的房子挺贵的啊，然后等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家住的房子都快漏了，把这个挣的钱放在自己家房子，打造自己房子。 也比交给房东强吧。所以你在游说大家都回来，哎，你的房子吧。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周边的邻居看着我们家房子这个盖起来了挺漂亮的，他们就在不停的就是复制复制再盖房子。盖完房子以后不知道怎么去经营，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非常热情，我把我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方法然后跟大家分享。后来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是，你看在文霞这样的一个带头人哈，这样的一个标杆的这个带领下，现在有100多人都开始回乡创业，像你一样一步一步的走起来了。而且刚才说到了，你认为咱们村的优势就是美食美景， 对， 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到底有什么样的美食美景，这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刚才文霞有了自己的一个描述，我也想听听舒姐您说说吧，咱们村是啥样的一种生态美景和美食的一些特色。 咱们这个圣水峪村啊，它是坐落在这个韩村最西部，最西部，而且咱们村面积比较大，25.57平方公里。因为咱们村啊，这个上文山国家森林公园就坐落在咱们村内，整体生态原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这些年就是这个旅游业发展呀比较缓慢，这个民宿 现在一直向人学习，去人家参观考察呀，包括民宿啊，这个现在这个汾阳创业这个文霞呀，回头之后咱们这农业呀，这个旅游业啊，现在也是正在往前一步一步进行。现在做民宿的大概有多少啊，村里头？现在做民宿现在有四五家做民宿，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也就一两家。有一个咱们村有一个圣水莲亭，哎，他的民宿做的比较好，现在今年咱们那个也是在咱们政府吧，镇政府的领导下吧，然后今年准备咱们成立第一批16家民宿，就是有步骤有规划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包括这现在是旅游业这块，像那个咱们农产品这块，现在文霞是带动咱们这个乡镇产业，咱们村里现在又准备成立一个原生态农场，所以说咱们农业旅游业一二三产融合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真正发展起来到今年也就刚不足2年时间，也就不足2年时间，这也是在这个区域这个咱们农村农业局，包括 青年在内心上得到了一种认可，认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去年的这个项目是哪个项目？ 我去年参赛的主题是上方山乡村文化生态旅游，我们的美食就是以乡村为特色的美食，乡村宴。我们的乡村宴大概有20多道菜，能够吸引住我们客人不想走，吸引住他味蕾的就是我们的乡村宴了。 嗯， 当时我在乡村宴上面就有一些想法，只不过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因为我以前是做美业的，做了14年的美业，对于这个农业来讲真的是太陌生了。 嗯，你是之前做这种美容行业对吗？ 化妆师。 化妆师啊，转而做农业，这是跨行跨的。 对对对，17年返乡创业，放弃了我最喜爱的化妆工作，然后回乡创业，做起我这个小民宿。小民宿很快2年半回收成本以后，我就在琢磨这件事儿，让我赚到钱的真的就是我们吃的香椿才能让我赚到钱。不仅让客人品尝到美味的香椿，他们还可以把香椿带走。 嗯， 他们每年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也就是在4月初到5月底这个期间，我们家是爆满的。 嗯， 客人简直是预定的都没有地儿住了，他们都是闻着我们的香椿味道来的。当时我就想，香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还有更大的财富在里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我就参加了这个农民培训嘛。农民培训当时上课的时候，我是永远在坐在第一排，这个认真听讲，听讲完了上讲台留老师的电话，让老师给我们的乡村产业做一个亲临指导。慢慢的，我们就投入到这个乡村产业里来。 当时就是有没有方向，经过培训以后知道了方向，到外面参观学习，才了解农业的一个发展正确的路线。因为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因为我是返乡创业嘛，并不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对于我们的这片山呀，对于我们周边的这个人文环境啊，我都是了如指掌的，毕竟从小在这出生长大的嘛。当时我想到了，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 回来以后我们就党建银领，我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村委会党支部张书记，向他提出申请，我说我要做农业，我要做我们的乡村了，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成立一个农民合作社，要系统化的去做这个乡村产业。当时我们张书记还是比较 保守比较稳重，因为我也是一名年轻的刚刚就是上任的书记嘛，然后这个有把握吗，行不行呀，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基本的市场的分析，然后做了一个我从民宿卖乡村产品，就是乡村美食，就可以把我这个几百万的成本收回来，这个是实际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后来这个张书记经过他们两委干部做了一个会议，说这 这件事情可行，说因为他返乡创业，你看他没白天没黑夜，说实话我在创业过程中啊，两年这个越野车换了12条轮胎，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所有的美食采购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我拼了命的去工作，为了就是我做出个样子给我们的村的老百姓看，让他们去复制我，改变我们大山里边的那种传统的古老的很艰难的生活现状，让我们的老人不再孤单， 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为自己家乡献出一点爱，这有很大情怀。我当时就想疯了一样，我就经常是往村委会跑。后来这个张书记说果断的同意了，我们就成立了圣水太行合作社。我们在去年的8月6号成立的合作社，到现在整整刚刚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变化非常的大，村民也乐了，这个整个的村子也欢快起来了，也有了活力，年轻的人返乡 创业的人越来越多。我说起这段非常的激动。是，你看刚才文霞在讲自己那些年就像疯了一样哈，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们知道这2年半的时间回收成本它不是轻轻松松的，背后是要有很多的付出的，而且一年的时间咱们合作社成立现在收入应该也不错吧？ 不错， 我们初步的就在这个一年的过程中，我们合作社净利润收入大概在400万左右。我也想问问张书记哈， 文霞说到了他主动找到你，当时为什么感觉这事儿能成，有没有一些犹豫和一些顾虑哈？咱们乡村这个年代很长了，在明代的时候咱们乡村就是皇上的贡品，姚广孝过去因为姚广孝他是属于明代的黑衣宰相，他隐居在咱们圣水峪村，然后把这个乡村就带着这皇宫，这个名儿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周文霞他当时找我的时候， 他从外边这么多年又回来，他本身对这村里老多情况他又不了解，包括这个乡村这块，当时肯定是有点不相信，你知道不怎么相信，说他这一个女同志怎么着，哎，当然，但是他的这吃苦耐劳我是看见了， 就是又年轻，然后又这个离乡好多年了啊，又是一个感觉很娇小的女孩子，觉得可能不太能胜任这事儿，但是吃苦耐劳这精神在这， 对，吃苦耐劳精神在，包括他那个 那个咱们农村农业局举办的那个办的那次班，一开始没报名没有他，他主动找我那儿就急了，后来又非得去学习去了，去了之后，他学习回来又跟俺们这交流，学习回来还真是挺认真，比较认真，后来这是我们这个党支部这块儿我们一商量，然后帮上了成立这个圣水太行合作社。 成立合作社了，给咱们的乡村产业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您觉着？ 合作社就是把过去呀咱们村里边也有几个这个合作社，也是搞乡村的，但是咱们这个合作社成立完之后，把那几个合作社全都吸入他现在的合作社里了。现在等于是大家把劲儿使得一块儿，不能各干各的了，包括以后发展这个乡村产业，乡村酱啊，什么乡村蘑菇啊等等吧，以前是太分散，自己使自己劲儿，但是老多劲儿用不到正地儿， 现在等于是他们几伙现在拧成一块儿了。 最开始从民宿做起，看到了小小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后的一些暗藏的一些价值啊。李处，您觉得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创业之路和创新项目？ 这是一个我们乡村人才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嗯 啊，我觉得首先呢，他是从山里啊出来的孩子，那么在城市里边啊，曾经也做过很多的工作啊，也有过很光鲜的时刻，是吧？做跟像大明星啊，做化妆师啊，是吧？收入很高。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毅然的又回到了山村里。那么在山村里之后，回到山村的人很多，但是成功的话，还得需要其他一些品质。就刚才说了，有情怀，还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啊，我们从市里、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到我们区，到我们乡镇，到我们村里各级政府对他的帮助和支持，在里面也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是他几次提到了培训 啊，对，所以说你看一个啊，从城市里边返回乡村的孩子，那么他呢不懂农业啊，那么到乡村呢肯定要依托我们乡村的资源来发展，那么不懂农业怎么办呢？好，我们第一步我们政府给他培训， 哎， 让他掌握了农业的一些技术和知识，这是第一个啊。当他了解了农业的技术知识然后，他就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在他从事农业的这个过程中起步之后，那么我们呢市里边或者说我们区里边各级政府啊，又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这个活动。 嗯， 通过这个活动，我的感觉是在之前，我们第一这个活动之前没有培训他之前呢，我感觉他在这个很多方面啊，包括我们讲他的商业的模式啊，讲他的这些比方说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可能他还不是很清楚。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化的啊，我们的这种到这种专业老师的培训以及专业的路演之后啊，我感觉他和原来相比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 嗯，就是这一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捅破了，对。所以说现在呢，我觉得他对他的发展啊，我觉得是更加的清晰啊，更加的这个明白。另外呢，他的这种演讲啊，包括和各路的这种，比如说做的这个业务方面啊，以及去宣传或者带动方面啊，他也有更多的自信和底气。 是个人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 个人综合能力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乡村人才我培养的目标。 嗯 啊，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更多的这些还稍显啊这个青涩的啊这些返乡创业人才，最终经过我们政府的培训和平台的这种打造，最终成为一个我们乡村发展的一个带头人、领头雁。北京的郊区啊这个像类似文霞这样的人才啊，还是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人才来一起来振兴我们的乡村。那么我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啊，这两年呢，应该说呢，也是高度重视我们的乡村人才振兴工作。就是原来我们做农民培训，我们一年培训20000人，都是由政府和乡镇来主导来办培训班。但是呢，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培训的一些这个方式，我们呢由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农业企业，我们自己来办培训班。那么他们培训完之后呢，由政府来进行补贴。 嗯， 这也是我们的在人才培训方面的一个创新的措施。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是觉得这样的效果更好？ 这样的效果更好，因为什么？经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为，这样的培训呢，由我们合作社类似文霞这样的，他知道他们村的村民最需要哪方面的培训，他们也最需要什么样形式的培训。而这种培训呢，可能更多的要集中在田间地头，然后呢，其实老百姓来说呢，也更容易接受啊。他们啊能抽出时间，那种专业的那种培训班，我觉得可能啊不太适合这些我们的农民。那么这种培训我觉得更接地气儿。 哎，更接地气儿，大家接受起来更容易。 哎，更容易。所以说，这个我也是我们在人才啊培训方面啊一个创新的措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类似于文霞这样的，我们乡村有很多的能人啊，这样的农业的一些能手，水平很高。但是呢，他们自己呢在出去介绍的时候啊，他们好像没有一些认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在农业职称方面啊进行了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的乡土的这些体制外的这些人才，他 它也可以评正高级职称。 嗯 啊，它和我们那个科研院所院校的教授都是一样的，都拿一样的职称。 哎， 这对他们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和鼓舞，也正好呢就践行了我们提出来的要把论文写在京郊大地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特别好奇也想追问一句哈，因为据我了解，香椿它的这个生长期很短，那它的这个采摘期也很短，那怎么样靠这么一个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有所收成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把它整个带动起来？你们做的事情在这里面的创业创新点又主要是什么？温夏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香椿它本身采摘期是比较短暂的，但是我们占有一定的优势。 在哪优势？ 如果在平原采摘期只能是一个星期，在我们山区是能长达到40天。 哦，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对，因为我们圣水峪村海拔最高海拔是1048米，在海拔800米高的这个半山腰上依然有香椿的种植，所以说不同的海拔有不同的温度，它的生长环境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香椿是贡品香椿。它这个贡品香椿在海拔800米高才有这个最优质的香椿，所以说我们利用了我们这个香椿，它的不同海拔的一个生长环境的优势，我们把鲜香椿采摘季可以作为50天，在这个鲜香椿上边就占有一定的优势了。然后呢，我们经过专业的农业培训学习，我们掌握了很多的技术，还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进行一个养护的指导，还有这个延伸香椿产业链、深加工产业链啊，这一块我们现在做的都正在做这些事儿。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要达到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香椿让老百姓有一年的收入，一年都有收入。 我们也想听听咱们村民代表的声音。 我是房山区韩德儿镇圣水峪村村民张桂山。我最早在2000年就开始种植香椿。 哦，那个时候就开始种香椿。 那时候就开始，那时候我就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这个村民小组长，我就把这远处山上这个小破地儿，我就给它栽上香椿树了。我一想啊，这香椿在历史上的都是贡品，再说呢，它是一个树上的蔬菜。第一，咱们这儿叫水好空气好， 就是历史上都认可它，所以您也一心一意的认定它了。 对对对。 那时候种了多少呢？大概 到2002年、2003年，我就开始种了到9亩地了。我退耕还林，这香椿这就是9亩地的香椿。 这些年种香椿种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变化可大了，从现在说20年以前，香椿种植出来发愁卖，卖不出去，他没人到咱们这山沟上来。在最近12年，由周董大队党支部书记成立了这个农产品的合作社，要给我们这香椿呢整个给唤醒了。顾客已经知道这品牌闯出来了，我们这香椿有5块钱，现在能卖到40块钱，能卖50块钱，你看看我们这心情。那时候我卖5块钱就挺知足的了，我们这山沟种地那小块地靠天吃饭。你种上玉米，你看我九亩地都算是产玉米，连4000斤都产不了。4000斤卖1块钱一斤玉米，4000块钱。可是我种了这香椿，到现在经过大队长支部啊成立合作社了，我一家这么一广告，我一年能卖到3万块钱，您看要比那翻几番？ 是， 所以说我这心情啊。 所以当时让您加入合作社，您是肯定义无反顾说必须的。 当然了，我现在一说合作社，说粮店都收了，凡是退耕还林的，我说我全交给合作社。交合作社，我这。那我这就省心了，到时候合作社这派人收下，我还是可以上那儿干活，还给我工钱，这多好啊！在山坡尖上呢，原来到春天没水吃，全都搬出去了，哎，躲在这儿是危险了，躲出去了。等我们这儿一发展出来，好多都回来上家了，盖楼房来了，跑到山尖上，好都没谁可想象着上山尖上盖楼房啊。 在这个周总带领下，山尖上我也开个民宿吧，我也开个农家院吧，你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嗯， 老山尖上原来靠牲口驮人背，现在汽车揉着弯上跑，这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哎呀，这大爷这语言描述的太好了， 就是这样， 让我都能感受到这个圣水峪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哈。江晨哥，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史德忠，我是这个咱们村里的支部委员，就是两委干部。 嗯， 我是在2019年换届选举时候选上的。在换届选举之前呀，我也是在家里边吧，发展那个乡镇产业。成立一个小合作社， 嗯， 有那么二三十户村民，入社，入社呢，自个儿力量也薄弱吧，也少。周总回来以后呢，就是带着大伙儿，就是想发展这乡镇产业，全都联合在一块儿。像我们在2018年取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就是由于这个乡村。 嗯， 在2020年4月又取得了这个地理标志性认证的农产品。 嗯， 哎。现在呢，我们这乡镇发展呢，在这个周总啊，跟这个支部、党支部、各级政府的带领下啊，说我们现在呢也不像以前是盲从了，说不知道怎么去发展了。现在我们也有了方向性。以前呢，这个乡镇放任的生长，没人管，没有一个标准。现在呢，我们是逐步的把这个乡镇生产标准化、矮化密植，就是采取这种新的这个技术， 嗯， 新的措施，农业管控这技术啊，也都是像相关的学校啊给我们培训呐、啊，让这个乡镇呢、啊、不是说当一个农产品去销售， 嗯， 只是说卖了就没有了。咱们做这个乡镇文化，用这个乡镇把外边人引进来，吸引来， 嗯， 发展旅游，发展民宿，发展将来可我们还计划着发展这个养老产业，通过这个乡镇这事儿带动整个的村子发展。 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的圣水峪能够在这些年轻人的带动下，能够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头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